要去买翻对运动鞋啊！ 欢迎啊！你系着几多号鞋噶？ 哇！篮球鞋嘅作用系将你跳起之后落地嘅冲击力减轻嘅，始终都系进咗对篮球鞋先似一个篮球员嘅。 买咗篮球鞋未啊？嚟 TMC 篮球用品专门店，九龙油麻地弥敦道530号，现时点商场2楼241号铺，仲有好多球衣同运动用品。Red 嘅先会员独享9折优惠。 大家好，我是何故，你现在听紧嘅系 Re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电台。 好，欢迎翻嚟呢个今日讲古仔嘅唔知第几多集啊。咁啊，首先未入正题之前啊，交代一下只隧道巴先啦。 嗯。 啊，咁啊，隧道巴自从通车以嚟，今个礼拜就嗱，而家录音时间就系星期五嘅下午5:45。OK， 啊，咁啊，隧道巴自从通车以嚟，经历过最大一次嘅震荡，啊，咁啊，可能会搞到好多啲网友都，哎呀，心神恍惚，哎呀，又忐忑不安，吓，啊，咁啊，因为8.6冇沽又好似好蚀，8.6沽到咧，又7.6又买翻。如果8.6就算8.6沽到7.6买翻咧，又惊佢跌到6.6，因为又好似震震地咁样。 嗯， 啊，咁啊，即系我都咁讲啦吓，成日都陆陆续续、断断续续吓 ，on and off 都讲好多次。咁啊，呢只嘢就仲未玩完嘅吓，8.6都其中一个站嚟嘅啫。啊，咁啊，点解今个礼拜会错得咁紧要咧？其实之前亦都有讲到，就系话佢会搞个 wall show。咁基本上会有一啲嘅人入股，咁嗰啲人入股呢亦都系即系耳熟能详嘅人物，咁嗰啲人入股之前，咁你见到个价去到8.几嘅，咁即系可能会有啲諗法啦，咁啊即又唔系咁高呀嘛，你叫我入我咪入囉，之前都入开你嗰啲㗎啦，咁但系今次你夹到咁高，不如低啲啦咁样。嗱，啊，咁所以其实佢哋即係有人入緊股嘅，同埋就係点讲呢，你睇幅图跌一跌啫，又唔係话咁恐怖嘛，幅图都仲係升緊嘅。即係上个礼拜比起今个礼拜嚟讲，今个礼拜嘅价都仲係升緊。咁，所以即係两睇啦，如果你觉得哇好驚，哎呀真係唔揸得㗎啦，咁挫点玩啊，咁样你咪沽咗佢囉，係咪，你觉得哎仲有得玩嘅，咁咪继续揸住囉。咁，所以我喺 Facebook 里面呢，我亦都系写咗一段语重心长嘅说话。我搵返出嚟先。 係。 好快下。 好啊，慢慢啦。 即係我都唔知点解。哦，我置咗顶嗰篇嘢。置下顶又俾其他啲 post 就唔知打咗去边，沉咗落去。即係大概上就係话呢，即係揸唔揸隻股票呢，赚几多蚀几多，赚得多啊还是赚得少啊，呢，這个决定呢係唔係喺个股价里面决定你赚几多，赚得多定少啊，而係你自己决定嘅啫，係咪，即係你知道咩叫回报同埋风险先。回报你有，其实回报是一个，即是两样嘢都不是一个 money terms 嚟嘅。回报你有好多种，你可以话我只有一只股，1蚊升到10蚊，我赚咗9蚊，咁9蚊系你个回报啦，系个 money terms 嘅回报啦。咁但有啲人话喂我赚唔到9蚊，中间赚咗1蚊咗喎，咁但个回报都可以好高喎，系你个 utility 嘅问题啦。即系可能你对上个100次都冇赚过钱嘅炒股票，咁终于有一次俾你赚到啦。咁个赚个1蚊就唔够，旁边嗰个赚9蚊赚得多，但你个满足感可能比佢赚得更多嘅。 是。 呢个系回报嚟嘅，一个人嘅问题嚟嘅。风险亦都系啦，即系有啲即风险好多好多种嘅衡量方法，亦都系 money terms 同埋 non-money terms 嘅 monetary terms 嘅问题啦。即系跌咗1蚊落嚟，啊死啦，冇啦，我输身价啦咁样。有啲人会觉得跌咗1蚊冇乜大件事啊，no big deal 啊，咁嗰1蚊同一样嘢系1蚊，究竟嗰1蚊对于你呢个风险，同于对于我呢个1蚊嘅风险系唔同噶嘛？ 系啊， 咁大家唔可以咁衡量，你要知道即系话我嘅货底系好平噶，咁你8蚊8.几跌到7.几，对于我嚟讲，我真系冇感觉噶， 啊，但系即系当然喺个入场嘅时候，譬如有啲人六蚊先入，七个七蚊先入嘅，七蚊去到八个几，八个几跌落七个几，你会好震，我好理解嘅，啊，咁但系呢样嘢对于我嚟讲，我真系冇乜。low big deal 嘅，所以我喺 Facebook 嚟都讲就 low big deal 嘅啫，真系 low big deal 嘅。对于我嚟讲，唔系话喂你讲风凉说话系咪啊？我唔系讲风凉说话，因为真系对于我嗰、那个喺呢只股我自己嗰个嘅风险水平嚟讲，我所承受得起。咁，第二样嘢就系睇下你自己本身理解嘅何谓系风险咯。吓，即系如果有一只股，你睇翻幅图由三个几叫你买嗰阵时上到八个几，跟住跌咗一蚊落嚟嘅话，你觉得好高风险，你觉得幅图唔得嘅，咁呢样系你自己睇法啦。 系， 啊，即系我嘅睇法就系我觉得冇乜问题，即系可能我错啦，啊，即系原来七个几之后会跌翻落两个几，跟住濑嘢咁，我认命嘅呢啲，啊，咁所以即系投资嘅嘢，有时候你要平衡翻自己个风险嘅回报，而呢个风险嘅回报系冇人可以同你计较嘅， 系， 啊，冇人同你计较，诶，唔通我话喂我俾三个几俾你，你赚唔尽嘅话，你有冇搞错？你咁渣噶你，咁唔得噶，我唔会咁讲噶，啊，因为譬如中间你只系赚咗一蚊嘅，咁个一蚊可能俾你嘅满足感系大过我赚咗十蚊。 系啊， 咁，那个回报对于嚟讲，其实原来好大嘅， 嗯， 啊，咁呢啲你自己去衡量，啊，咁所以我都打咗个比喻，即系话好似你着啲咩底裤一样嘅啫， 嗯， 啊，你着红色又好，你着黑色都好，呢个你着嗰条底裤嗰个颜色系你自己风险同回报你自己嘅考虑，你自己嗰个嘅品味上面嘅考虑，啊，我哋冇得 comment on 呢样嘢嘅，我冇理由话喂你着黑色做咩啫？白色几好睇啊，红色过瘾、啊，黄色啊够鲜艳，咁我哋唔得嘅，啊，咁所以即系大家都有回报同埋风险嘅考虑，咁所以同一只股，同一个价，股价系好公平嘅嘢嚟嘅。啊，股价阿的你睇只股系十蚊，我睇都系十蚊嘅，啊，你唔会阿的你睇咗十蚊，但我系二十蚊，你开你十蚊沽，我唔会话同一时间我系二十蚊沽，唔会。股价只有得一个嘅啫，所以股价好公平。咁但系每个人面对个股价嗰个 level 系有唔同嘅风险同埋回报嘅考虑。啊，呢样嘢你要自己识得去平衡，同埋自己识得去唔好计较人哋，即系侧边嗰啲人讲嘅嘢。吓，唔系话喂我揸到好耐啊，而家赚到尽啊，我要开晒行啊咁样。你可以唔赚到尽嘅， 嗯， 你可以唔赚到尽，你可以中间走咗之后，食花生，唔搏个风险亦都系回报嚟㗎。咁， 嗯 啊，所以呢样嘢你自己睇。咁只过海巴个情况系点样我已经讲咗 N 一百万次㗎啦。我亦都费事讲，我亦都曾经讲过话唔讲又讲咁样。咁总之我嘅目标价未到。咁，啊，你亦都有啲好多人讲咗，喂坊间譬如系咪 discuss.com 啊，淨系乜鬼嘢好多人讲緊呢隻股喎。亦都冇办法嘅。股票嘅嘢系一个 股票上市公司系一个 public listed company。 系， 你 public listed 嘅，咁啊俾得 public 讲噶啦， 系啦， 啊，你冇理由话你唔俾人讲嘛，大佬啊，嗯，啊，如果唔系嘅话，不如我哋将包起架过海巴 就唔好啦， 同阿何生讲你唔好上市啦，我哋自己玩啦，我哋围内 Facebook group 里边自己玩去啦，好唔好？咁唔得嘅，咁你一定有人讲，你一定有人讲嘅话，实有人好多唔同嘅意见，有人睇廿蚊，有人睇十蚊，有人睇系骗局，有人睇系乜 whatever 唔紧要嘅呢啲，即系完全唔紧要嘅。如果一只股可以喺 discuss.com 嗰边股讲死佢嘅话咧，就叫佢死鬼咗佢啦， 系啦， 吓，呢啲好简单啦。咁所以就嗱，唔使再问我102我点睇 ，OK， 总之。我会话我未到我的目标价啦，咁， 嗯 啊，但系我咁讲，我未到我嘅目标价，唔代表你要跟我嗰个价去做嘢嘅， 系啦 ，OK， 我首货系好平翻嚟嘅，咁， 嗯 啊，所以我同你嘅考虑嘅因素系完全唔同嘅， 嗯， 啊，咁期间中间我有冇沽到，我有冇买翻，净系点样抌来抌去咧？我可以好老实话俾你，我系冇抌过嘅， 嗯， 我系一lock 到尾到而家嘅 ，OK， 咁， 嗯， 你唔好话啊，你揸到而家，你梗系好有信心啦，嗯，你梗系觉得更加高，你先揸到而家，都系嗰个问题啦，嗯。即系我睇只股个风险就唔同你睇啊嘛， 系啦， 吓佢跌落五蚊我都赚紧， 嗯， 我 low big deal 冇所谓嘅，咁，嗯，你话哎呀唔系，如果你睇到五蚊有机会跌落五蚊，你点解仲揸？咁同样，我觉得佢有机会跌落五蚊，我同样系有机会升到十五蚊嘅啫。我自己去衡量呢个风险嘅啫嘛，系咪？咁呢个衡量就系好似我着紧咩色嘅底裤咁样，系唔关你事噶嘛，系， 嗯， 嘛？我可以错，我可以啱噶嘛，吓，嗯，咁，啊，所以呢样嘢你哋就要，你哋就要搞清楚。咁同埋，如果一零呢只股系呢只过海巴喺呢个阶段里边，你系。 令到你嗰个心情好忐忑不安，或者系唔知点样应付好嘅话咧，我会好诚恳咁劝你一句，你唔好再炒股票。 嗯， 因为佢幅图系百年一遇嘅图表嚟嘅， 系啦， 吓得升冇跌，系跌过两日咋， 嗯， 升咁耐以嚟跌两日，而呢个跌幅其实好系亦都系好有限，吓、啊、咁所以如果你话连以呢啲咁嘅图表，你都搞到自己好似 好 半生不死、好忐忑不安嘅话咧、你系唔适宜炒股票嘅， 嗯， 吓、啊、OK， 你系要记住，你系唔适宜炒股票，或者你唔适宜炒呢一类嘅股票嘅， 系啦 ，OK， 嗱、咁、我真系唔再讲噶啦，只过海霸，咁大家自己用对眼去睇，或者系自己去分析下嗰个形势系点样啦。 嗯，好啊。 咁今日讲嘅题目就系呢个嘅 portfolio management， 嗯， 即系呢个 死啦， 叫做投资组合管理啊。 OK， 系 投资组合管理、portfolio management。因为我见大家都即系好基金经理咁嘅款走出嚟啦，吓咁啊，亦都好多对各行各业啊，对好多嘢都有啲睇法。咁啊，即系人生即系要认识 portfolio management 咧，我觉得系一个投资者咧系必须要做嘅嘢嚟嘅。 嗯， 因为一样嘢，亦都系啱啱讲嘅嘢，就系话你要认识咗 portfolio management， 你先至知道自己嗰个风险， 嗯， 你个回报， 嗯， 同埋你个风格嘅， 嗯， 吓、啊、投资系讲风格， 嗯， 吓、啊、当然风格有好多种，有啲跟风，听到 number 买都系一种风格，冇错嘅，即系冇一样嘢系一定系错，亦都冇一样嘢一定系啱，只系得一样嘢系道理嘅，即系嗰样嘢夹唔夹你嘅啫， 系 吓、啊、有人会听消息炒到 bling bling。有人会睇根据据自己嘅分析去买啲股， 嗯， 有人短，有人长，有人中，有人快，有人慢，冇一样嘢系错嘅， 嗯， 只有得一样嘢错，就系、是、自己唔知道自己搞紧啲乜， 嗯 ，OK， 咁嗱、如果你讲 portfolio management， 当然即系喺个 theoretically 即系 CFA 咁样嘅讲法就好，就系差唔多 CFA 个 syllabus 里边咧有三分一嘅时候嘅课程咧都系讲 portfolio management 嘅。 Okay. 啊，咁因为你要知道 CFA 系一个美国嘅课程，美国系好 mutual fund 嘅一个市场，嗯、啊，咁所以佢哋培养嘅人系叫做 fund manager 嘅， 嗯， 但香港嘅市场唔同嘅，香港嘅市场培育嘅人咧就叫 retail investor，、嗯、不过叻啲嘅 retail investor 嘅啫、嗯，啊，咁所以有啲唔同，咁 portfolio management 嚟讲就系第一样嘢就系分散投资啦 ，diversification 啦，啊，因为即系确实系一样嘢系真嘅，如果你个 portfolio 里边系越多股嘅话咧、 嗯， 你个风险咧系越分散，呢样嘢系真， 系 呢样系真。但个问题就系分散咗几多嘅啫， 系 啊。咁所以如果你好 theoretically 好正规 academic 咁样去睇读 portfolio management 嘅话咧，你一定会读到一样嘢好简单啦。即系我唔会今日唔会好学术性咁讲啊，就系、是、嗰个嘅叫做国内嘅译法叫 beta 系数啊。 哇 ，beta 其实 beta、嗯、或者有啲人讲叫读 beta， 我唔系好中意读 beta， 中意读 beta，、 嗯、 即系 beta 嘅数。个 beta 数系咩咧？其实系用翻 historical 嗰个 share price， 即系个股价嘅上落，同埋个大市嘅走势啊。 系啊， 吓，即系如果佢好跟大市嘅，就叫一，吓、嗯，佢、啊、完全唔跟市嘅，即系个市升佢就跌嘅，佢就唔系零，佢系负一。 负一， 吓、啊，咁你又你个 portfolio management 里面，你咪拣一啲咧系跟个市走，大过一嘅、 嗯， 即系恒生指数升 10%， 佢升 20% 嘅、 嗯， 啊，同时间你又拣啲会跌嘅、 嗯， 即系个 beta 系细系负数嘅，咁、 嗯、 即系话，因为我唔知个市会升而跌噶嘛， 嗯、 啊个市升嘅话有啲大 beta 嘅我会跟住升，个市跌嘅话有啲负 beta 嘅嗰啲股都会升，吓、 嗯、 咁、啊、我咪 diversify 咗嗰个市场嗰个风险咯，系、 嗯、 咪？呢个好 academic 嘅嘢，咁但系作为一个香港嘅投资者，或者喺我 Facebook group 里边嘅人，或者系听紧呢个网台嘅人，我相信佢哋系唔会玩呢样嘢。咁我亦都系咁讲，你哋亦都系唔值得去玩呢样嘢嘅，因为点解咧？你要系真系用一个咁 academic 里边去 construct 去到嘅建成你个 portfolio 嘅话咧，你系要牵涉好大嘅交易成本嘅， 系， 即系可能你里边有三四十只股噶， 嗯， 啊喺个 beta 嗰个 management 里边，你又要成日调配啊，咩 bling bling click click 啊，呢只好嘢嚟嘅，但系因为唔啱我 portfolio 嗰个 beta 嗰个数，我掉咗佢，啊呢只濑嘢嘅，但系佢啱数我都要焗住买，咁但系你哋系唔需要咁样啊嘛，因为你哋唔系一个 fund manager 啊嘛， 系啦， 你哋个 fund manager 嘅角色就系 fund 著紧自己个嗰个钱啊嘛，咁、 嗯、 啊所以你唔使搞呢啲嘢噶，但系你要建立好。就是自己嗰个嘅风格， 嗯， 如果你睇书读书嘅话呢，就会话俾你听 portfolio management 嗰、那个风格有两种，一种又叫做 top down， 一种又叫做 bottom up。top down 嘅意思就係话我由上而下睇，即係点讲呢，就係话我睇个宏观经济，全球嘅经济，发觉哦譬如係叙利亚个经济最好㗎啦，而家嚟緊。 啊， 咁你就用叙利亚，跟住再睇啦，哦叙利亚呢个国家里面有啲咩行业系最好嘅呢，哦化武系最好嘅。 係啦。 係啦，化武最搵钱。咁跟住哎化武国家行业。有啲敘利亞有啲咩化武公司呢，咁你買啲公司，呢個就係由上而下去睇。Bottom up 就係由下而上去睇，就係講緊 value 啦。即係話我唔理 macro 嗰個環境，即係或者話我唔需要好着重個 macro 嘅環境，我亦都唔係好需要做好大量嘅行業嘅分析 ,industry 嘅 analysis。我就係睇住咦 ,Wagasin, 哇我睇佢值日30倍 PE, 而家得2倍。咁佢 undervalue 嘅，我就嚼埋去 ,ok? 咁呢啲就係由下到上嘅一种方法。有啲当然有好多譬如 value investment 啊，价值投资啊，嗰啲 click clack 咁嘅嘢，即係任你点样去睇自己嗰个嘅风格啦。咁但係对于一般嘅投资者或者网友嚟讲呢，係咪咁需要去做呢啲嘢呢？我自己觉得係又冇乜需要嘅。我冇乜需要，即除非你夠钱好大啦，即係除非有啲网友啊，我而家搵緊夠钱有20亿嘅，咁我冇得讲啊，係咪，即如果你话我搵緊夠钱，譬如即炒緊自己夠钱，譬如20万嘅啊，或者係200万嘅，咁其实你做啲 bottom up 啊或者 top down 啊嗰啲，咁其实真係个意义我觉得不大 喎。 你到最后发觉哇原来你係揀 value 嘅嚟买嘅。赢钱嘅，咁我恭喜你啦。咁但係即係我觉得你最后唔係因为你咩价值投资而赢钱，而係扶扶碌碌就赢咗钱嘅啫。咁讲咗咁多，你话哎唔跟呢啲又唔跟嗰啲，嗰样又未必得，嗰样又未必系最好。咁作为一个散户投资者应该系点啊？我觉得有几样嘢你可以做，有几样嘢你系唔应该做嘅。第一样嘢你唔应该做嘅，你就系你资源你个投资决定嘅错配。你系短线嘅你就维持短线，你是长线的你是维持长线。那究竟你要短线正好正长线好呢，你看你性格。 他跟着会跟你这样讲的。他会跟你这样讲，随着时间的改变他会由短线转为长线的。例如当你股票的价格跌了下去的时候，摆下先咯，这样慢慢就摆到尾的 了。要跌下去就很多人会这样做。这些就叫什么呢，就由 short term investment 变成 long term investment。即係越擺越長啦，因為跌咗落去嘛，我又費鬼事睇喎。好多人一跌咗落去就唔會睇嘅，唉冇眼睇啊。跟住呢個 long term investment 呢就只要變咗 wrong term investment 嘅，就錯誤嘅投資㗎啦。咁就揸住一大堆呢啲㗎啦，好多㗎啦。咁究竟你會問我長線好定短線好呢，就係同一個道理，邊樣嘢夾你嘅啫。同埋你要知道何為短線先，你係要好快咁樣去拍打機咁樣去買上買落咁樣，係咪呢種短線啱你，還是你係炒緊一個消息去嚟為之一個短線呢？咁你要知道有一樣嘢你一定要做，你逢親揀一隻股票嚟買，我唔理你用咩原因，你計你嗰個生辰八字同佢好夾，你計佢嗰個公司個老闆你好鍾意好靚女，你好冧佢，你買股票 whatever 嘅原因你要買，但係你要知道一樣嘢，一定要搞清楚一樣，你每買一次嘅股票，你麻煩你寫低個股票 number 之餘，你都要寫低點解嗰一日嗰一刻你要買一隻股票，你記住寫低，寫咗之後你起碼知道你點解會買呢樣嘢。如果譬如我買一隻股票，譬如我買郭海巴，就係聽見有條傻佬講話過海巴德。OK, 你寫低佢，有條傻佬話過海巴德。得嘅原因係乜嘢，佢又會走落去海心威嗰度，雖然我唔知海心威喺邊。點點點 ,bling bang 幾十樣嘢，你寫低佢。寫低佢有咩好處呢，唔係到最後你嚟啡返我。OK, 而係如果呢啲嘢係冇發生嘅。而當日你買嘅時候，因為你憧憬緊呢啲嘢，而呢啲嘢唔知點解到而家都未發生嘅話，你就識走啦，係咪？ 係啦。 當然你會話未發生，可能聽日會發生，我等我 up to 你啦，你識隨轉變。咁但起碼嘅中間嘅時候，你會知道，如果原來我當日買隻過海巴係因為佢可能會出現呢樣嘢，而呢樣嘢唔知點解到而家都未出現。咁我知道有少少聞到啲奶嘢味㗎啦嘛，咁你就識走。 如果唔系你当日你根本就唔记得咗点解买只过海巴，而呢只过海巴到而家个海参崴赌场都唔知去咗边嘅话，咁你就知道，咦？我第一，我系咪需要跟进下咧？第二，我系咪需要走？走完之后再睇下发生咩事咧？咁起码你知道发生咩事先啊？呢样嘢，尤其是呢十年里边，我见得最多最多人出嘅错喺边度咧？就系、是、啲新股嗰度。阿迪，你买新股？你好多时候你都会因为一样嘢而买一隻新股或者认购一隻新股，一千二千股，就係、是、嗰个新股热潮。 係。 吓、啊、哇新股热潮嚟啦，啲新股呢就隻隻都炒到爆啦，你会认购好多啲咩新股。但跟住跌咗落嚟。你当日买嘅原因就係因为新股热潮。 係喇。 而跟住新股热潮过咗，个股价跌咗落嚟。你唔知点做，因为你已经唔记得咗，原来你当日认购嗰阵时候，又因为新股热潮逼咗你，你俾人焗咗入去认购嘅啫。 系啦， 吓你唔系因为觉得间公司好，你唔系因为觉得乜乜乜乜乜，你而系因为个新股热潮。所以嗰个问题就系话，你唔记得咗，原来你系新股热潮中招，所以你就继续揸落去。一只新股大概，而即系我冇统计，一个散户一只新股大概揸四五年。佢咪系咪呢四五年佢冇赚过钱呢？佢曾经 有赚过钱， 系喺股价上面有赚过钱。第一，佢当然佢都唔知买乜噶嘛，当时候 系咯， 新股热潮可大可小，咁可以十倍，可以一百倍噶嘛。升咗少少，升咗啲10%，佢唔走，因为你认购一千股、二千股，10%系讲100-200蚊，你唔会走。咁但系跌咗落嚟，你更加唔会走， 系啦， 因为一跌落嚟就跌咗30-40%，你都唔知间公司系做咩嘅，咁你就冇走。咁你第二次新股熱潮，你又執返10隻啲新股。第三次新股熱潮，你又執10隻啲新股。咁搞四五年之後呢，你個 portfolio 裏面呢，大概有30-40隻新股。每隻有2000股。咁嗰條數每一隻你個投入嘅錢可能唔多，可能幾千蚊或者10000蚊。但係嗰度10-20隻嘅話呢，你富可敵國㗎啦。你講緊如啲新股原來你揸住7-40萬呢啲咁嘅新股。咁呢啲輸錢係我覺得非常之無謂。而呢個原因唔係你揀錯隻股。唔系你唔跟住个市，因为你跟住个市，你知道有个新股热潮，所以你先至濑嘢。而系你唔记得咗一个礼拜之后或者两个礼拜之后，你已经唔记得咗点解你当日会买呢只新股。呢、这个就系喺嗰个投资组合上面你犯咗一个好大错误，就系、是、你根本就唔知道自己买啲乜。 系啦， 而个 portfolio 嗰个建成咧，就因为你好多蟹货嘅啫。呢、这个系必死致命嘅。如果你而家听完一段之后，你再睇一睇。自己揸住啲咩股票？如果你发觉有好多呢啲一千二千股啊，每隻都唔多㗎，即係讲呢个价钱，每隻唔系你拎个几千蚊出嚟买，你发觉你好多呢啲股嘅话呢，麻烦你再听一次头先我讲嘅嘢。你记住，你买一隻股，无论你买多与少，你系俾面派对又好，你系真系真心真意买又好，你写低佢。 系 点解我今日3:32我用呢个价买咗呢隻股，我用呢个价抽咗呢股，点解我会做呢样嘢？你记住点解，你唔好写咁多，你唔好写七篇文出嚟，你最 instant 嗰个反应就点解你会买过海巴，点解你会抽呢只新股，你写低咗出嚟，你起码你第时就算输咗，你都可以知道个死因啦。 係啦。 係咪，咁所以呢样嘢我觉得系作为一个散户投资者，而唔想无端端变成一个基金经理，因为散户投资者有咩有啲乜嘢嘅优势呢？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散户投资者，佢应该系赢一个基金经理嘅。 系啊， 因为基金经理佢有太多嘅掣肘，当然佢同时间亦都好多嘅资讯，或者系好多嘅即系点讲啊，资源上面嘅优势，譬如我基金有100亿嘅，我买一只股。喂，你赢晒啦，买又系你，卖又系你，好似开头阿何生咁样，系咪啊？3蚊上4蚊，4蚊上6蚊，6蚊7蚊，7蚊8蚊，因为啲货系我嘅，买嗰个又可以系我嘅，buy 嗰个系我 ，sell 嗰个系我，我赢晒。咁当然基金经理会有佢咁嘅好处，咁但系基金经理同时间亦都好多嘅掣肘，亦都好多嘅压力。散户投资者佢有一个必赢嘅一样嘢，就系你灵活。就是你灵活，你要记住，你想赢，你要 outperform 个 market， 你要赢钱，你唔系话拎10蚊出嚟赢1000万嗰只，即系你要赢个 market 嘅话，其实你个最优势嘅地方就系你个灵活性。 系 你沽，你买，你唔买，你唔卖，全部系由你自己决定。点解咁多散户会 咁多玩咁多熱年以嚟都係輸錢呢，我自己個覺得我眼裏面睇到嘅就係話你自己係將自己個資金個靈活性呢係打死咗。 冇錯。 係打死咗。你好靚嘅機會，好正嘅一隻股，話俾你聽，直頭係升硬㗎喇。Sorry, 我冇錢買。 嗯。 點解你冇錢買？我啲嘢揸住晒。 揸住晒。 我啲嘢揸住晒。我最多係等出糧嘅時候，我同你揸返一兩手嘅啫。咁呢個係你自殘一個靈活性嘅。 嗯。 除非你開頭嘅時候你話俾自己聽，我係一個長線投資者。我擺啲嘢我唔係叫擲住晒，我係真心真意同佢好似巴菲特咁睇二三十年嘅、 嗯。 我正如頭先咁講，我唔會覺得你錯。但係應唔應該咁做係你自己決定啦。因為回報同風險我正如咁講係你自己決定㗎嘛。 係啦。 係啦。咁所以嚟講就係話你一個散戶投資者你要保持自己個靈活性。但係何為保持自己嘅靈活性呢，就是、一個問題啦，就係、是、話是不是买完之后一升就走呢，咪最灵活啦、 嗯、 是不是一升 5% 我就走，一跌 2% 我 cut loss、嗯、就当然作为你个经纪会觉得你好灵活好开心、 嗯 啊、你越灵活我就越开心、啊、但是不是这个时间上面的问题，而我讲的灵活性就是说有些事你肯不肯去好悲惨地面对返的、 嗯、 即正如刚才讲一些事买错了，一啲嘢输爆灯，你肯唔肯去望返转头嘅啫，肯唔肯望返转头就係话哦，原来我当日因为新股热潮买咗呢扎嘢，而家个热潮都过晒啦，或者呢扎嘢已经系上咗市啦，系咪咁、啊、我系咪应该正正经经面对现实走咗去算呢？ OK， 我可以话俾你听，我识咁多嘅 fund manager 都唔会咁面对现实嘅。好多都唔会嘅，舐嘢咪舐嘢囉，反正啲钱又唔系我嘅。舐 10% 咪你输 10% 咋嘛。舐 50% 咪又系你输 50%, 所以我系唔会面对嘅。即系嗰啲基金经理系唔会面对。但系嗰啲钱系你嘅话呢，你要面对㗎。你要面对输钱呢一下㗎。赢钱嘅人一定系懂得面对输钱嗰一刻㗎。 嗯。 呢样嘢系必定嘅。除非你劲到可以次次都赢。 嗯。 咁我吹你唔涨。 嗯。 啊，咁亦都麻烦你上嚟开一开咪， 係啦 ,ok, 啊，咁如果唔系嘅话你要懂得面对输钱。你肯面对输钱你先至可以保持到自己个资金嘅灵活性。 嗯。 啊，另一个资金灵活性就系你份人工。你份人工。如果你话我每个月出粮都有20-30皮落袋嘅，咁我今个月输2-3万冇紧要，真系冇紧要嘅。 係呀，真系冇紧 要。你当落夜总会嘅啫嗰啲钱。咁、嗯啊、但如果你又唔系嘅，但系你个份量其实又唔系好高嘅。但是你又成日都会觉得就是话我都要叫有份粮垫住啊。 嗯。 是吗，咁今个月输咗下个月出粮咪补返咯。 嗯、 喂咁样咁諗嘅话呢，我话俾你听有10个里面有大概9.9个呢都系会舐嘢嘅。 嗯、 啊。因为你又具备唔到一个投资上面一个好大嘅决心，就叫破釜沉舟。我嗰嚿钱就系嗰嚿钱。 嗯。 我话好均真嘅，嗰嚿钱就系嗰嚿钱嘅啫。我10年前玩嗰嚿钱到而家都系玩嗰嚿钱嘅个本啊。 嗯。 都系嗰嚿嘅啫，我冇加过钱落去嘅。 嗯。 啊，即系虽则我知道我每个月都有人工出，但我唔会咁样，因为咁样我唔怕今个月输咗，唔怕。我出粮之后垫翻来，我冇嘅、 嗯。 我嚿钱搵得唔错噶，一路都冇抓过钱走，亦都冇加过钱入去嘅。啊，咁因为点解呢，因为第一样嘢你系会影响咗你个投资决定。 嗯。 你会影响投资决定点此话何解呢，就系、是、第一样嘢就系话我觉得会有钱，我下个月出粮我会垫返入去。你会感觉上就系话我而家唔紧要啦，输咗。 嗯。 咁我坐住啲货先咯。我呢个 102, 我喺8.6买咗，而家跌到7.6，我输咗30,000蚊，我下个月出粮咪补返去囉。咁、 嗯、 你咪继续输囉。咁你个个月都有出粮㗎嘛，咁你个个月走去输囉，咪个个月走去电囉，係咪？第二样嘢更加係影响，就影响你个工作心情嘅。 係啦。 即係你出粮嘅时候你发觉原来係填一条股票数嘅，咁你返工嚟做咩，做乜春嘢呢？ 係啦。 啊，你返工嚟做咩呢，你不如去大档嗰度赌钱嗰个啦。反正都系你份工以外嘅偏财就系赌緊搏緊个股市。 嗯、 啊，你份正职不如你都去埋澳门个，或者去大档嗰度捞个啦。 嗯， 系咪？咁所以呢样嘢你又唔好諗住你要一定某程度上嘅破釜沉舟。总之我嗰嚿本就系嗰嚿本㗎啦。啊，我唔会加，我唔会减。好，赢钱嘅某段时间会拎出嚟 happy 下，冇问题㗎。啊，你又唔好成日諗住 啊，真得啦，得啦，得啦，得啦，我下个月出粮啦，我会填翻落去啦。甚至乎我而家冇嘢做嘅，哎呀，老豆死鬼咗咧，佢会有啲身家俾我咧，我会搞掂噶啦。你唔好咁谂，你咁谂嘅话咧，你觉得你有无限子弹嘅话咧，你必定会输嘅。香港好多基金经理都系面对呢个问题，就系佢哋永远觉得佢哋有好大嘅子弹，好多无尽嘅子弹俾佢射嘅。咁所以喺低温嘅投资决定咧，佢哋就会掉以轻心噶啦。 嗯， 赢钱你系唔会掉以轻心嘅，输钱你必定会掉以轻心，呢个系人性嚟嘅。输钱你系唔会面对嘅，我每遇十个人有十一个人都系咁，输钱系唔会面对嘅，跌咗摆度先咯，跌得几耐啫，系嘛？我有一只股票，我唔讲number，我有一只股票，到今日今而家系2013年，我系揸咗十年，我系揸咗十年嘅，我系冇沽到嘅。点解冇沽呢？因为佢跌咗九成，我输咗几万蚊嘅，我买好少嘅，好彩嘅，一俾面派对嚟嘅。我点解唔沽嗰只呢？我系时时刻刻系提醒自己嘅啫。吓、当日就系啱啱我讲嘅，其实我 experience 啱啱讲嘅就系话，当日俾面派对我买一只股，但系跟住佢当然买咗之后，佢有好多股仔俾我，好多憧憬俾我啦，吓、我都上晒脑噶啦嗰阵时，点知冧咗九成落嚟？点解我唔及时识跳船或者系？转下身呢，因为我唔记得咗，我当日买只系其实一个俾面派对，我俾后面嗰啲股仔冲昏咗。如果我知我记得当日其实系一个俾面派对，我用咗几万蚊去买嘅话，我走鬼咗㗎啦。咁、所以我呢只股我系冇估到，我一路都摆到呢就警惕自己后先讲嘅嘢嘅啫。 明白。 咁、所以有啲股有时候跌到烂茶渣呢，你又唔使估嘅，你咪提货出嚟当墙纸黏喺度，时时刻刻做警惕囉。 好啊。 下次继续。 你而家听緊嘅係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係杰斯。